忍着痛苦路重影，心里害怕仍要挣扎求存，作千里长征，不想奢望前路安宁，饱受痛苦胆战心惊，虽已倦困仍要飞越重阳，尽管秋风再劲，恳请西风帮他去冲，陪他去逃命，振翅远飞探索前程，行踪纵然斑不定，原赶上当初那眼影，让他再享息日温情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百强的《孤雁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呢，是一位香港的大家，也是一位歌手，叫做周启生。他曾经自己创作演唱过《天长地久》，而陈百强的《偏偏喜欢你》呢，就是来自于周启生的编曲。继续，下面要请你听到的歌是来自琼瑶的电视连续剧当中的这一首《青青河边草》，同名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曲。当中呢，小草就是金明那个小朋友的演绎呢，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当然现在呢，金明已经长大了。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，来自高胜美演唱的同名主题歌《青青河边草》。 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入不尽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也还吹不到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无论春夏与秋冬，一样青翠一样好， 一样青翠一样好。 无论南北与西东，相随到终老， 但愿相随到终老。 青青河边草，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风雨吹不倒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入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青青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也还等你吹不到。青青河边草，绵绵到海角，海角路不尽，相思情未了。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也还等你吹不到。青青河边草， 高胜美的《青青河边草》，同名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台湾电视连续剧当中的同名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在内地很多人最早听到的是张敏敏的演绎，今天我们来听电视剧当中的原唱版，费玉清的《一剪梅》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掩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 在这孤独雪山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翻唱沈燕的代表作品《一串心》，而沈燕另外的成名作也是她最知名的作品，就是《踏浪》。继续，下面仍然是中版的歌曲，这是来自当年1998年张宇的《月亮太阳》专辑当中的另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单恋一枝花》。 都说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，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是忘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能勇敢爱就勇敢，刹那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，别死守天长地久，爱不是滥杀发挥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枝花。都说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，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容易伪装，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深藏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能勇敢爱就勇敢，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，别死守天长地久，爱不是滥杀杀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花。 来自张宇的《单恋一枝花》，这是来自张宇1998年的专辑《月亮太阳》专辑当中的另一首主打，而他的第一主打呢，就是点题的作品《月亮惹的祸》。继续，下面仍然是中版节奏的歌曲，来自张惠妹当年为某饮料配唱的广告歌，为此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，《给我感觉》。 现在才是关键，最重要的在眼前，抓住还是拒绝，发了你的感觉。 站到一边，要 最重要的在眼前，抓住还是拒绝，放了你的感觉，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犹豫不决，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，爱要爱的热切，不要就干个脆脆，做白日梦的人伤不了最前线，天人气腾上天，让脆弱战斗一点，要心意的心跟希望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，所以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，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相携又相遇， Thank you.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香港1983年版本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第二部《东邪西毒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罗文珍妮带来的《一生有意义》，非常的怀念那个非常活泼可爱的翁美玲。好，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两首呢，也是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曲。下面这个电视剧呢，由赵文卓来主演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这位演员的名字，赵文轩来主演《千秋家国梦》，来听同名的主题歌曲，来自田震、小柯的演绎。 你说吧，要我等多久？把一生给你，够不够？背离了面面中的所有，离乱中日月依旧。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，用一生的你够不够，驱散了征尘一世深秋，吹落山风叹千秋梦。 前世天注定被雨洗，风雨里奔波着，如今已沧桑的你，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，何止是一个儿女情。做你生命的传说里，因为你已变得如此的美丽，就让我知道，他知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，你 是来自电视连续剧《千秋家国梦》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曲，田震和小柯的演绎。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中央台老版的《三国演义》当中的片尾曲，来自古建芬的作曲。而古建芬的得意门生毛阿敏诠释了这首歌曲《历史的天空》。 换去了鼓角正面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，淹没了荒城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。

手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是全程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， 是来自胡彦斌非常重要的作品《红颜》。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罗大佑创作这首歌。很多人听过阿桑的演唱版，也听过罗大佑本人的版本，也听过孟庭苇的版本。我们下面来听一听歌坛的首唱版，来自于潘越云演绎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进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？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？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